时光飞逝如电，看不清那岁月，抹不去的从前， 何不让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，也许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， 忘不了你的来， 忘不了你的好， 忘不了缠绵， 也忘不了你的誓言。 何不让这场梦， 何不让这场梦 没有醒来的时候， 没有醒来的时候， 只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为何一转眼飞逝如电，看不清的岁月，抹不去的从前， 何不让这场梦许你和我，没有谁对谁错， 忘不了你的来， 忘不了你的好， 忘不了 也忘不了你的思念。